那不同的家庭条件可能经济状况不大一样哈。 对。 那所以说赡养费所增加要增加多少、 嗯、 这个还要具体的案件呢我们来具体看。而且这起案件还牵扯到了之前的另外一个涉及到拆迁利益的分配这么一个纠纷啊。 嗯。 那现在我们在处理案件的时候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发现涉及到赡养的纠纷往往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案子。这个案子是不是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就是它会牵扯到一些家庭的一些别的矛盾最终导致了赡养费这么一个纠纷的发生。 嗯，对，因为就是现在的老人可能说他的生活条件也不是那么的困难，但是他可能就是跟子女有一些根深蒂固的矛盾吧，然后家里头可能子女还觉得老人可能会偏袒哪其他的子女、 嗯、 然后相互之间都有一个相可能有一定的积怨，所以才导致最后一个赡养纠纷的这个产生。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另外一个案子又有怎样不同的情况，我们请崔法官继续跟大家来说。 第二个案例呢是今年的七月，84岁的马老太以自己年事已高，经济困难，身患疾病，七女子不履行赡养义务为由诉至法院，要求七个子女每人每月支付生活费500元，护理费500元、嗯、 七个孩子， 对， 七个孩子每个人500块钱的话，3500也不少呢。 不是，是7000、哦、因为每个人生活费是500元，然后护理费500元、 哦、 应该是 7000块。 对对对， 那这老人的要求不低啊。 因为他也是有原因的、 嗯、 就是在诉讼中这个子女表示可以轮流照顾这个马老太、 嗯、 然后但是马老太自己是不同意的，他要求自己一个人居住，但是他又没有独立的住房、 哦、 需要租房子嘛，然后再加上他现身体条件也不好，还要请保姆来进行护理、 嗯、 所以说子女对于这个老人的居住方式协商不能达成一致意见。 那截止到打这个官司的时候，老太太在哪住呢？ 哥，那个时候就是已经出去租了房子了。 哦， 嗯，已经就是租了每个月1500元的这么一套房子了。 嗯，他自己没有住房吗？ 对，他就是没有独立的住房，就是在审理查明的事实当中，的确他可能是也是之前有这种拆迁吧。 嗯， 然后他把房子可能给了儿子，或者就是给了儿子，然后自己现在是没有一个独立的住的地方了、 嗯、那他这几个子女之前一直子女支付的少，还是说一直就不支付、嗯、 他就是之前也是在子女家轮流住， 嗯， 但是可能说这个老人岁数大了，就想有一个固定的居住的一个场所，就不想来回换了、 嗯、 而且说可能就是住在这个子女家里头好多生活习惯可能跟人家不太一样、 嗯、 然后生活的可能也不是很愉快，所以他就想这次还是自己出来住，但是他自己呢又每个月只有500块钱的养老补助， 嗯， 没有其对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 嗯、 这时候就需要子女来负担他的这个租房的费用，就是这样的情况、 哦哦、那子女还是愿意按照现在的方式来这样轮流住是吗？ 对，然后子女觉得这样的话护理啊租房就都不需要了嘛、 嗯、 然后呢但是老太太自己呢还是有自己的这个意愿、 嗯、 想那个自己一个人住， 嗯， 那孩子们周末来看看就可以了。 哦、 嗯、 这是老人的意愿。 对。 那法院在这个时候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呢？ 嗯，最终是法院判决是赡养费综合确定了每月6000元。这就包含了租房和请保姆的、 嗯、 还有日常这个生活开销，这些费用加在一起。然后长子呢是每月负担400元、 嗯、 次子每月负担500元，三子和四子是每月负担各1200元，三个女儿呢是每月每人负担900元。 为什么这几个孩子会有这样的差别？ 嗯，因为这个马老太的这个大儿子和二儿子吧，他主要是以务农为主要的经济来源。 嗯， 就是当时法官也去到了家中，然后去这个送传票的时候看到了这个大儿子和二儿子生活条件的确不是很好，也比较拮据、 嗯、 所以说呢给他们负担的可能说在这几个子女来说就是相对来说是最少的。然后呢、 哦、 相反这个三儿子呢他是一名教师， 嗯， 然后每个月呢工资就有7000元嘛、 比较稳定， 对、 哦、 然后在这几个孩子里也算是好的、 嗯、 所以他承担的要多一些。小儿子呢是自己开公司， 嗯 啊，然后经营公司呢收入也

既然都签收了法院的传票了、 嗯、 那干嘛就不来呢？刚才大儿子您说了、 嗯、 啊，他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办法到法庭、嗯、那小儿子为什么就不来呢？ 因为我们也多次给他打电话，包括后来领判决他都没有来，他就说不想再看见自己的母亲，不想直接跟他在这个法庭上有任何的接触了、 嗯、 所以就采取了这个回避的这样的一个措施吧，就是自己不想过来了、 oh, oh. 嗯，但是呢因为这个依法送达了传票，咱们也法院可以缺席审判嘛，嗯，也没有影响这案件实体的这个审理，就相当于也没有办法强制性的要求他来到庭、就是、 那母亲在法庭上也没看见自己的儿子，俩儿子都不来、 嗯、 孤零零的一个人坐在法庭上多孤单 啊！嗯，因为这个老太太前期来法院好几次吧，然后每一次可能就是都有的时候说到很难受的地方，还都落泪了。 嗯、 就是，嗯，当时法官也是劝慰她嘛，但是可是就是这个矛盾嘛，因为具体的这个矛盾，可能只有他们自己清楚这个矛盾的引发点，他跟法官说的我们只能也是只能听口头上的这个表达。 那您继续说啊，小儿子说只能付300、 嗯、 那到底这个标准如何来确定？ 嗯，最后法院呢认为这个龚老太年事已高了，丧失了部分劳动能力，经济收入难以维持生活所需，的确需要子女的赡养、 嗯、 子女应根据各自实际情况履行赡养义务，结合这个原告龚老太每月领取补贴，因为他有480元的这个国家的补贴， 嗯， 同时呢他表达自己也会打点零工，就是收收废品，但是呢身体好的时候可能每个月能有几百块钱的收入，但是身体不好的时候可能就没有这部分的收入了， 嗯， 然后再参照咱们北京市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这两个儿子每人每月呢应当给这个龚老太支付400元的赡养费。 哦，那也不高啊， 但是这个也是这个跟这个法律规定这个能够相契合的、 嗯、 是的确是这个数字。 那大儿子不是答应给1000吗？ 对、 嗯、按照1000来定呗。 大儿子明确表示愿意支付这个龚老太每月1000元，是本院是不持异议， 因为这是大儿子自愿的一个行为是吧， 对， 你愿意给多没关系， 对， 是吧， 嗯， 嗯，那小儿子呢就给400啊。 但是这个老太太呢接到了这个判决书，还在这个15天之内提起了上诉， 嗯， 然后还是继续要求给这小儿子要求小儿子给他1000元的赡养费。嗯，后来呢这个中院的这个结果最近也下来了、 嗯、 还是维持了一审的这个判决。 哦、 没有做出其他的改变。 400块钱其实和小儿子当时说的300块钱差不了太多。 对。 是吧，但是和这个老太太的这个期望可能差很多。 对。 那这块咱们为什么就不再提高一点呢？ 因为首先他也是根据这个去年这个北京市2016年的这个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它是17329元、 嗯、 然后除以每个月12个月呢应该是一个月1400多、 嗯、 然后减去他的这个领补贴的这个情况，再除以这两个子女，差不多也就是这个数字了、 嗯、那小儿子对这个没有什么意见？ 对，他也倒是没，因为我们是也是给他邮寄的那个判决书嘛，但他也没有上诉什么的、 嗯、 但是之后给付的这个情况就二中院、 嗯 那个维持了原判，可能最近生效在执行这方面、 嗯、 我们也就是法官这边也不太清楚了。 那么这起案件的确反映出哈，母子之间的矛盾要调和起来、 嗯、 尤其是家庭成员内部这样的矛盾由来已久、 嗯、 矛盾比较深、 嗯、 要调和起来，法官毕竟是个外人嘛， 对， 真的不是很容易哈。 对，其实这个案件本身这个法律关系是挺简单的，然后这个老太太也符合给付这个赡养费的这个标准，但是呢就是她，尤其是她这个小儿子跟法官说这句话，说再也不愿见自己的母亲了、 嗯、 其实这一点可能说不是赡养费这几百块钱能够解决的。 那对啊， 嗯， 嗯，然后因为其实在审理这个赡养案件的过程当中啊，嗯，法官也是比较心酸的，因为这真的是让亲情对簿公堂了。 嗯、对呀、啊， 嗯，有的时候就看到这个赡养人被赡养人之间这种根深蒂固的矛盾， 嗯、 包括赡养人各个赡养人之间相互推诿、 嗯、 相互指责这种情况啊、嗯，的确，这种矛盾可能不是法律这种强制性的规定来能够来解决的。因为法律虽然说规定了，说这个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也规定了，这个与老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多来看望和那个问候老人， 嗯， 但是这种可能在之后执行